我国积极展开群众性运动，大力推进国土管理工作。我国规定，从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为春季国土管理总动员期间。今年的春季国土管理工作的核心是营造和保护山林的。我国各地本着根据自己地方的气候、土壤条件，配合针叶树和宽叶树的原则，根据树木的生物学上特点和土壤条件，采用不同的植树方法，科学地进行植树，并致力于保护山林的至关重要的任务，防止山火工作。各地山林经营所积极采取防止山林病虫害的措施。